静态。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曲培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I'm David Welcome, 欢迎大家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享受今天的精彩课程。一月我们的主打是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那么在上一周我们的第一堂课堂中呢，我们感受到了狮子 Alex 动物园的 Showtime。 我觉得上周这情绪挺充沛挺饱满的呀，啊，是不是？ 嗯， 咱们挺激动的呀，啊，给大家讲解的挺生动的呀。上周那个情景应该是，你想啊，这么盛大的动物园场景不能平静啊。 嗯， Showtime, it's got to be exciting. 是啊，可是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开始老规矩哈，先有请大家来做你们的配音展示和配音演示。其实咱们有几位同学哈，还是不错的，各有各的风格，但是大家来感受一下啊，我们联想一下上周的风格，再感受一下这一周的风格。首先我们有请出一位啊第一次参加配音演练的同学，叫 Jason， 他呢是一位盲人朋友，但是他的英语相当不错。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Nephologists, 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Shows and Cat, Who's Cat, 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 Alex the Lion. It's your turnGather around people, big shop about to start. Check out zebra, taking care of bees. That's right. 嗯，哇，很认真啊，非常的这个吐字也比较清晰啊，非常的好啊，非常好。建议呢就是要多一些流畅感啊，流畅感，尤其是在节奏连读的这地方，比如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Children of all ages, children of all ages, 它都是有连读的。然后呢，音调的高低 ,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啊，注意辅音的控制。啊，后面呢 ,Gather around people, big show's about to start, 那这些地方呢要把情绪抬升起来就可以了。嗯，啊， 你会发现这位朋友哈，因为他视力不好，所以他只能用声音来学习。 嗯， 你会发现他的音很准。 嗯，是， 这可能就是上天赋予他的一个天赋。 耳音非常的发达， 是吧？耳音发达，而且他本身自身的音调很准。 对， 所以他只要持续学下去，他可以很有可能说一口非常流利地道的英式英语或者美式英语。 嗯， 是吧？ 是的。 好，谢谢 Jason， 我们感受到了。接下来有请出一位女同学韩月雅。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Show them the cat, who's the cat? 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 Alex the Lion. It's show time. Gather around the people, big show about to start. Check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bees. That's right.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Kowalski, target report.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And bad news? We broke our last shovel. Right, Rico, you're on little patrol. 谢谢。 嗯，哇，我这个同学的水平还是不错的。 很，挺高的。 对，云语调的控制能力非常的强，就像唱歌一样，音准非常的好。 嗯。 啊，如果情绪上啊，多一些爆发，然后情绪再饱满一下，尤其是到了高的地方，情绪要高上去。我们说，就是电影剧本的特点，在朗诵的时候，情绪是排第一位的。如果我们的情绪，达标了，我们的情绪匹配了，那么我们的云语调就全都被涂上了美丽的色彩。这样的话呢，你再加上非常，我觉得发音好是你的构图很好，对不对？那如果你加上美丽的颜色呢？ 哎呦，那简直就是完美了，杰作了 ，masterpiece， masterpiece。 这位同学的特点是他的基础好，他的语感强， 基本功扎实 扎实。他一听到说话就感觉到，哎，你感觉到就是那个味道，就是那个调调。 对， 好，这是韩月雅啊，继续加油。第三位同学 lifelong lea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Show them the cat. Who is the cat? 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Alex, the lion. It's showtime. Get around, people. Big show about to start. Check out Zebra taking care of bees. That's right. 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Kowski, target report.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Main Sewer Line. And the bad news, 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Right, Rico, you're on litter patrol. Lifelong learning 啊，它有一种自带的领导气质啊，大家听出来了吗？ 是，我觉得它不光有领导气质哈、有背音的天分啊，自己这个一个人玩转舞台啊，这个声音的差异还特别的大啊，把这个都做出来了。我觉得听他讲英语呢，起码感觉首先就是很享受，很有趣，也容易让人进入一种情境啊，我觉得很好。啊，觉得非常好。当然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这个声音呢、它塑造的很好。但如果塑造当中再加一些浊化的东西，那么就再柔和一点点就更好了。 有刚有柔，收放自如。 对，把节奏再控制好一点，因为它的语速呢，整体上来说在，我们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就是那个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那些环节里面还需要再多一些柔而美的东西啊。 好，就给这位啊男生的这个建议是这样的。好，接下来我们听听平静。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Show them cat, who's the cat? 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 Alex the lion. It's show time.Get around, people. Big show about start. Check out Zebra taking care of bees. That's right. 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Kowski, target report.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Main Sewer Line. And bad news, 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Right. Rico, you're on leader patrol. Hey, 什么叫张扬？这就叫张扬。 对，他很放得开啊。平静好像已经录音不止一次了吧？ 对， 很多次了。那么他这个里面呢，他整体的表达是流畅的。要注意的是 ，zebra 的发音，舌尖抵下齿背 ，zebra。Check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bees 啊，这都没有什么问题在前和后，就是这个单词读的有点问题。另外呢，在后面 ，we're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等这样的句子的地方呢，读的时候呢，关键词的把握不是特别的精准啊，所以呢，我们说他本身来讲啊，他本身来说语言控制力、基本功感觉都是比较好的，比较好的。那他需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需要的是核对自己和原声电影之间在语感上的差距，然后专门就这些有问题的地方疯狂训练。其实它有的地方它本身就可以自主的驾驭，就很好。越是你读的时候出问题的、有差错的地方，就是提高的地方。所以这里面就有恰恰两三句是你自己的语感和原版语感不匹配的地方，把它们补起来就可以了。 好，哎，它的这个优势啊，非常的明显。很明显，让我们大家一下感觉到，就说：“哎呦，带入了，进入了情绪了。”然后要注意你的细节地方的发音啊，还有一些部分的语感需要加强，继续练习。来，最后一位嘟嘟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Show him the cat, who's the cat, 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 Alex the lion. It's show time. Gather around the people, big show about to start.Check out that they were taking care of bees. That's right. 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Kowalski, top report.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And the bad news, 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Right. Rico, you're on leader patrol. 好了，谢谢。 这个同学呢，他的 整体的就是下过功夫啊，真的下过功夫。建议呢是你的关键词和语调的问题。关键词是指你在句子当中最核心的那些个语音，这个音调比较高、语速比较慢、声音比较大的单词 是如何处理他们的，这些词是最关键的。Checking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bees。那我觉得关键词有的时候呢有点偏靠前，重音呢有点过狠，再稍微注意一点，就是它的重音位置在每一个单词，这和句子当中它的这个重音单词的真正的发音啊，那么它是平衡的，是稳定的，虽然夸张但是不失真。这是第一，关键词的处理。第二是什么呢？句子的语调，因为关键词读太狠了会把整个语调的结构打乱，所以关键词不能读太狠，过犹不及，所以关键词重要，语调也重要，他们彼此是互相配合的啊，所以语调的要控制住，不要被关键词的过度放大把整个语调的结构破坏了。 嗯， 注意这两点。 咱们这些发语音的同学啊，你们得到老师的亲自指导，真是宝贵的财富。我们可以听到这几位同学啊的配音，在跟自己私下在练习的时候，应该越来越有感觉，就是咱们的舌头要更加的灵活，在说英语的时候， 是 要更加的灵活。灵活，这个灵活度怎么练啊？每天都要练。练单词，练连读，增加你舌头的灵活度，这样你在说每个单词的时候，你的舌头不会拖累， 对， 会拖累你。 我们说，如果你真能驾驭的话，两部分：第一，你的听力真的到位了，就是你大脑里的信号首先是对的，这我觉得是听的问题；第二是你的口腔肌肉能支撑，也就是说，你发出来的信号，你的口腔肌肉能够帮你实现。这两步走缺一不可，所以大多步呢还是要解决听力问题，就是你没真正听懂啊。如果你真正听得特别清晰的话，那么第二步才是口腔肌肉的训练，因为两者结合起来。如果你听得不到位，你反复练的话呢，能提升，但是还有差距。要想做到零差距，就得先拼命的去精听，然后再结合这种口语的高频的训练。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我觉得重要句子说一百遍不为过。 好，咱们第一部分课堂演练非常重要，因为这主要是我们对于配音技巧的一些技术分析，技术分析和一些理论支撑啊，这一部分很重要，所以你要是迟到了错过了这一部分太可惜了 啊，太可惜了。 好，来进入到今天的环节哈，咱们继续往下看。马达加斯加有很多精彩情景，今天这个是斑马 Marty 的生日许愿。 Christmas, that's a birthday 哈。 对，马达加斯加的核心主旨就是 friendship and adventure, 友谊和冒险。 是。 那么这场动物大出逃的总策划呢，就是这个斑马 Marty, 在他10岁生日会上。在大家的好奇催问之下呢，他说出了一个酝酿已久的大胆的想法，那就是 I wish I could go to the wild。 是企鹅们那种坚定不移的越狱的态度点燃了他内心对于自由与新世界的渴望，并且他成功的说服了那些胆小安于现状的朋友们跟他一起勇敢的追求新生活。今天这一段就是快说快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不说不说，不能说，说吧说吧，说了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太不可思议了。就是这样一个几句话就说清楚了。好，我们来感受一下今天的精彩情景。 Come on, what'd you wish for? No, can't tell you that. Come on, tell. No, sirree, I'm telling you. It's bad luck. You want some bad luck? I'll blab it out. But if you want to be safe, oh, for crying out loud, Marty, would you just tell us? I mean, really, what could happen? Okay, I wished I could go to the wild. The wild? Whoa! 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The wild? Are you nuts? That is the worst idea I've ever heard. It's unsanitary. The penguins are gone, so why can't I? The penguins are psychotic. Come on. Just imagine going back to nature. Back to your roots.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课堂内容。刚才有没有听见《老友记》里的 Ross 配了一句话呀？长颈鹿的声音，大家有没有听见啊？一会儿再听啊。 对， 好，先来看台词。一开始，狮子 Alex 就说 ：“Come on, what did you wish for？” 快说吧，快说吧，你到底许了什么愿呢？ 是。 好，然后 Marty 就说 No, can't tell you that. 不行，不能告诉你。然后狮子继续说 Come on, tell. 快点快点，告诉我们吧。我们来听第一段。 Come on, what'd you wish for? No, can't tell you that. Come on, tell. 再来。 Come on, what'd you wish for? No, can't tell you that. Come on, tell. 好，我们来看技术。 好，我们看第一句 ，Come on, what you wish for？ 啊，快说吧，对你许了什么愿？说啊，我们看这句话的关键词 ，Come on， 这肯定是要有的，而且后面还会出现 ，Come on， 连读啊，它的关键词在这里，几乎都是关键词了，一连读本身又不长 ，What you wish for？ 啊，关键词是 wish 啊，然后呢，我们发现在第一句话当中呢，啊 ，What did you？wish for 说得非常快，所以 did 被融入到了 you 当中。 What you wish for? Did you? What you? 那 did 和 you 连读读成 you. What you wish for? 啊，那么你许了什么愿呢？所以我们看第一小句话呢，关键词是 wish, come on, 那么连读和节奏的控制在 come on 和 did you 这块，情感的背景呢是好奇啊，好奇。对，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小段的内容啊。语调上，由于他是什么呀？这个说话的一个人呢，他本身呢 ，Alex 啊，那么他说话的时候是疑问，所以他的语调呢 ，Come on, what you wish for？ 按说呢，应该是一个声调，但是 Alex 一般都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呢，都比较严肃啊，所以应该用声调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用了降调。带有强迫性质，说。但是如果我们说好朋友，您说呀，啊，那就不一样了，对吧？ 哦，是这样的吧？我们再来听一遍啊。 Come on, what'd you wish for? No. 你看看。 Can't tell you that. Come on, tell. 你让对方回答问题啊？ 说吧， 就不是疑问的问题。 说吧。 说吧。那么 Marty 的回答 ，No, can't tell you that. 啊，典型的那黑英语的一个特点，语调向下沉。那么关键词呢 ？No, tell you that. That.关键词 tell 也是关键词，我们看这句话 No, can't tell you that 啊，拒绝。那拒绝的时候还带一点小委婉，所以No 啊，加了一点小声调 can't 失去爆破 can't tell you that tell you 没有问题 tell 是本句关键词要体现出来，因为到后面还是关键词 tell 这个词是非常有意思的 that 失去爆破 can't tell you that 啊，坚决 No, can't tell you that 又有点小调皮，哎，就不告诉你，才不告诉你。 好多人都是这样啊，你比如说这个， 你猜， 对， 就不猜。 对，是啊，你真的喜欢我吗 ？Of course, no， 后面加一 no 啊，所以啊，就是好朋友之间吧，啊，带一点小调侃很正常。我就不告诉你，怎么着了啊 ？Can't tell you that，、啊、 就不告诉你。 对，然后呢，我们看下句 ，Come on, tell， 快点。 确实是命令的语气啊， 你赶紧说吧，别墨迹了，就这意思啊。Come on, tell 啊，我们说 tell 这个词还是不错的词。如果说我们说让一个人说话，朋友之间是这个 tell 是非常好的一个词，干净利落，就是让你赶紧，你有话赶紧说，别墨迹啊。然而呢，有一种情况不是，有一种情况是拷打你，对你倒是说呀。啊，拿小鞭子抽着，抽抽抽啊！那时候就用 tell 呢，也可以，但是有点不太严肃。啊、 嗯， 那时候就是，我要把你的嘴撬开，这是就是我们看到电影当中那种啊，拷打犯人那种感觉。那时候用的词就不是 tell， 都是说那叫 talk， 啊，一个字就解决问题了。 哦，还真是。 哎、对，分场合啊。 嗯、 但是说，如果 Alex 对 Marty 这么说 talk， 感觉就 场合不 对 了。 对， 朋友之间没必要这么。 没必要，应该是好像 Marty 已经被绑在柱子上，然后呢 ，Alex 拿着个小鞭子这么说还可以啊。 哎， 所以拍摄一小词，大家了解一下啊。对，所以它整个呢，就是基本就这个样子。 好，我们一句一句的来读啊。第一句 ，Come on， what you wish for？ Come on， what you wish for？ What you wish for？ What you wish for？ Nope， nope， can't tell you that。 No， can't tell you that。 Can't tell you that。 Can't tell you that。 Come on， tell。